灭亡记下第五章。阿兰王的军长纳阿难在他的主上面前是个很受尊重爱在的人，因为上主曾借他使阿兰人获得胜利。这人虽英勇有为，无奈患了赖病。阿兰人先前曾结队出外劫掠，从以色列地掳来了一个少女，这少女做了服侍纳阿曼妻子的婢女。她对自己的主母说，哎，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他一定会治好他的赖病。纳阿曼去告诉他的主上说，以色列地的少女曾如此如此说。阿兰王说，你去，我也给以色列王写一封信。纳阿曼于是带了十塔冷通银子、6000斜克尔金子和10套礼服去了。他给以色列王呈上信，信上说，你收到这封信，就知道我打发我的臣仆纳阿曼来见你，是要你医好他的赖病。以色列王一念了这信，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，难道我是天主，能使人死，使人活吗？这人竟然给我送这个人来，叫我医好他的赖病。你们只要想一想，便可看出，他是找机会来与我为难。天主的人厄里叟听说以色列王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便打发人去见君王说，你为什么撕裂了你的衣服，叫他来见我，他就会知道在以色列有先知。那阿曼于是乘坐车马来到厄里叟的屋门口，就停下了。厄里叟派了一个使者对他说，你去，在约旦河里洗7次，你的肌肉就会复原，得到洁净。那阿曼生了气，且走且说，看，我原想他会出来见我，站在我面前呼求上主他的天主的名，在患处挥动他的手治好这赖病。大马士革的阿巴纳河和帕尔帕尔河不比以色列所有的河水都好吗？我不能在那里洗得洁净吗？他于是转过车来，气愤愤地走了。他的仆人们前来对他说，我父，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难事，你岂不是也要做吗？何况他只对你说，你去洗洗就洁净了呢。那阿曼便下去，按照天主的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浸了7次，他的肌肉就复了原，如同婴儿的肌肉一样，完全洁净了。那阿曼于是同他的全体随员再回到天主的人那里，站在他的面前说，现在我确实知道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天主。现在请你收下你仆人的礼物吧。厄里叟回答说，我指着我所服侍的永生上主起誓，我绝不接受。那阿曼再三催促他接受，厄里叟只有拒绝。那阿曼遂说，你既不接受，至少请你让你的仆人装去2个骡子所能驮的土，因为你的仆人从此不再给别的神，只给上主奉献全燔祭和祭祀。但有一件事，愿上主宽恕你的仆人，就是当我的主上进入黎孟庙宇叩拜时，尝试搀扶着我的手，这样我也得随他在黎孟庙宇参拜。当我在黎孟庙宇参拜时，愿上主在这件事上赦免你的仆人。 先知对他说，你放心去吧。那阿曼离开先知已走了一段路，那时天主的人厄里叟的仆人格哈奇心里想，我的主人白白放过了这个阿兰人那阿曼，没有接受他所赠送的礼物。我指着永生的上主起誓，我一定要去追上他，向他要点东西。格哈奇遂去追赶那阿曼，那阿曼见他在后面追来，便下车迎接他说，都好吗？格哈奇回答说，都好。我主人打发我来对你说，刚才有先知的两个青年弟子从厄弗拉因山地来看我，请你给他们一塔冷通银子和两套礼服。那阿曼说，好，就请拿两塔冷通吧。他再三催促格哈奇将两塔冷通银子放在两个布袋里，还有两套礼服，将这些东西交给两个仆人，叫他们在格哈奇前面拿着。当格哈奇到了一座山冈上，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藏在家里，然后辞别他们两人，让他们回去了。当格哈奇进去侍立在主人面前时，厄里叟问他说，格哈奇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你仆人哪里也没有去。先知对他说，那人下车转来迎接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跟你去吗？好吧，现在你既收下银子，自然也可以买衣服、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仆婢了。但是那阿曼的赖病也要附在你身上和你的后裔身上，直到永远。格哈奇从厄里叟面前出来，就患了赖病，像雪那样白。